4000096488。 喂，各位同志，请安静啊！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《话里话外》，主持人立新。 风局来了又得走，治理雾霾咱别停手，年根的宴请他有没有冬至的饺子，就什么酒。哎，你说怎么着，馋了想喝了？哎呀，不是，各位您是有所不知，这个酒可是个大事儿哦。啊，对，别喝大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酒里头有文章啊。这怎么还演员啊？嗨，我是说酒里有文化啊，这个您知道了。可是酒里头它有官司，这您知道吗？酒里头还有政治呢。啊啊，这那马事呢，就是说啊，到年根了，吃个席呀、啊，赴个宴舞的，那是少不了的。咱不妨给各位，特别是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们，提个问题哦。什么样的酒您能喝，什么样的酒打死都不能喝。哎，哪儿那么邪乎，他就那么邪乎嘛。先说能喝的，哎，这碗酒您是必须喝。哪一碗的？就那碗啊，哪一碗啊？谢谢妈 林琴喝妈一碗酒，浑身是汗， 玉和同志啊。哈哈，对对对，那么什么样的酒咱不能喝呢？今儿这是重点啊。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酒桌之上四种情况，嘿嘿，得坐牢。哎呀呵，哪儿那么严重啊？你看看，头一种说了，劝酒行为会承担法律责任的。头一种，强迫性劝酒啊，语言刺激对方，喝喝喝喝喝，少废话，你是男的不是？哎呀呵啊，或者在这个对方已然醉酒的情况之下仍然劝其喝酒，强迫性喝酒。不是，这个怎么理解呢？你看看， 你没醉啊。 嗯， 咱俩一对一瓶的喝， 嚯，醉上了。 你说话这舌头都短了， 他这舌头也不利索了， 是吧？这就叫强迫性劝酒吗？侯先生都说了吗？二一种情况，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然劝其饮酒，比如说明知对方身体状况啊不适合饮酒，仍然劝他饮酒诱发疾病等，这个得承担法律责任。那这个有吗？有啊。你看了没有，这京戏里头他还真有这个法律提示，有法律知识啊，所以得听嘛。啊哈，贵妃醉酒怎么了？你看高力士赔力士，他得承担法律责任呢，把娘娘都灌醉了啊。第三一种情况啊，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，这个有吗？哎，有啊。 说这护送不了，虞姬护送霸王，那他也有责任呢。第四种情况啊，得承担法律责任，什么呢？酒驾没有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的。这是哪出啊？ 这刚才杨虎把酒斋，他爹娘的守臣 你看了没有，惹下了塌天大祸灾呀。老薛家的事情吧，还有一个啊，咱就说啊，涉嫌四分问题那个酒是万万千千他不能喝呀。为什么呢？关键是喝了之后醒酒麻烦啊，得喝高碎好吗？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中央纪委通报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，这个通报就说了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纠正四方他只有那进行时，无有那完成时。须知这个四方问题，他是一旦反弹就会失信于民，必须言出即随，是一寸不让啊，是吗？举例子了，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这七起当中，你比方说上海副市长老周、湖南副省长老张违规被处分，为什么呢？还都是赴宴闹的。老周是接受公款的宴请，老张呢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旅游和宴请，受到党内处分了。嘿嘿，我没说错吧？跟酒有关系吧？还有呢，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天津查了一干部，市委委员，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，这个人叫张建金，给开了，开除公职，开除党籍公职，双开了。怎么呢？嘿，也是闹腾啊，哎呀不消停啊，喝那个矿泉水哟。哎，矿泉水不能喝，它是真得是矿泉水啊，给搁里面兑茅台，矿泉水瓶子里面装着茅台，打开盖，蹲蹲蹲蹲蹲蹲蹲蹲，我这是56度的农夫山泉，哎，好吗？在会议室里头请名厨给做大餐，什么贵来什么，在境外让私企老板为他办生日宴，嘿嘿，这就是啊四分的酒喽，您说说看，是也嘿嘿不是呢？所以说嘛，你看了没有，历史上他再论嘛，这个事情。哟，这位老张不够那个份儿啊，不够那个级别，那也是问题，这不是一杯酒一顿饭那么简单，酒桌上还拜把子呢，是吗？你看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，福建龙岩公安局的一政委啊，哟，贺家伙在这个公安局担任政委期间，和当地个别的县领导还有科级干部结拜为兄弟，每年8月18号干嘛呀？打算憋着干嘛呀？定期组织聚会，好把我吓一跳，哈哈！在公安局内部培植心腹是拉帮结派，在当地人说了什么事儿，政委说了算。嘿，这小子已经被啊弄进去了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了，是吧？醒酒去了，哈哈，醒酒去了，酒桌之上拜把子，您说说看，这都什么人呐？土匪呀！哎。你说别瞎说，你看他真有这个事儿吗？ 各位老大，初到山门，多多包涵。铁王盖骨，宝塔镇河妖。 马哈马哈， 正常武士说话，谁也没有家，连红什么 精神焕发。 咋的又黄了？ 王冷涂的了。 我没说错，没瞎说吧？威虎山拜把子吗？那位说不喝酒不就完了吗？不喝酒不办事儿也不成啊。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新华社啊，专门有一篇挺长的报道，就说这个急救车这码事儿。嘿，这个今年个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倍儿密集，有关急救车的新闻是频繁见诸报端。999急救门你还记得吧？还有120还抢活呢，抢活趴活了吗？可说呢，抢活推诿，急救车天价收费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引发公众大讨论的此类事件有十几起之多，拷问现行急救管理制度和水平啊。还有呢，证明界又有新高度了。哎，证明界哪有这么一个界呀？啊，就说呀，就所谓的奇葩证明，您知道吧？嚯，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说是啊呀，你看这个事情还是我老家的山东商报的报道。事情发生在山东，有一位卢大爷，今年69奔70了，房子呢是父母生前所留，一把年纪了，老头琢磨着把这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吧。嘿嘿，办理过户手续麻烦了，有关部门说了，哎呀大爷呀，你这个事情不好办呐，哈哈，你得看一个证明。哎，什么证明啊？啊，你爷爷的殡葬证明啊。卢大爷听，我都70了，您核算我爷爷，我爷爷是1912年去世的，距今都103年。话说那个年头是兵荒马乱，这个战乱频仍，这个兵匪一家乱七八糟，是吧？这个好多事情，他连个坟头都没留下，我哪儿开着证明去？我这。哦，那位说，这事还不好办了啊？您看谁办？嗯，啊，那位说怎么着？你好办？哎，我好办，我好办。啊，看着我老蒋的份子上，我办这个事儿了。你怎么办？民国的事，1912年是民国那会的，知道吧？山东的事儿吗？这不好办了吗？怎么好办？找韩福去他爸爸去呀！啊， 那红脸的是谁呀？ 哦，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。 那是关公。 哎，关云长。 关公， 嗯， 是哪的人？ 山西的人呢？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 啊？你这都什么呀？ 有我们的命令不？嗯，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？ 他谁的人呢？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。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？ 你看看这个事儿嘛，是吧？这个事儿有我们的命令吗？有我们的开证明的命令吗？嗨，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画了画外之风局来了又得走，是治理雾霾，咱别停手板。我是立新。短信是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新，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在这儿呢，咱们简单说一句啊，这几天京戏的确有点多，有原因。什么呢？当然这个有些新闻事件啊跟这京戏也合适，但是呢主要是啊给您道个歉，是吧？我这有点偷懒了。为什么呢？接着这几天啊，这不是闹雾霾吗？嗓子不利落，我就特别担心呐。万一说是在这个发出来感冒发烧上不了班，您就得受累再听小鱼号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跟您讲一下啊，以后就不至于这么多了啊。咱们还是以读报为主来看。今日头条新华网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举行。人民网说的是，在这个城市工作会议之上，习近平要求要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、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，一点都不能含糊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那个深圳滑坡那个事情，公布了76名失联者的名单，其中一位被困者已然被救出。审计署说了啊，整改促进国家增收是吗？5794.94亿元，嚯，不老少。其中啊，这当中有人被查了，5598个人被处理。新华网，国务院成立调查组，专门对这个深圳滑坡这个事情展开调查，好好查。新浪说这个美方啊，美国那边承认了，他们那轰炸机闯咱们南海岛礁， 啊，附近的空域啊，这是个错误，是吧？认错了，认错就下不为例了啊！下不为例，这可不是寸套的说法啊，这必须的。腾讯啊，这个哟呵，呵，这南北二京啊，南北二京怎么了？北京嘛，那边还南京呢，不是吗？南京出现了玫红色的雾霾，哎呦，当地众网友吐槽，头回新吸这个新款，哎，还好吗？什么新款啊？咱就别拿这开玩笑了啊，同病相怜，没什么可笑的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中央是时隔37年重新召开了城市工作会，显见得这工作的重要性，是吧？另外呢，说一声，咱北京的八通线、昌平线工作日早7点之前，您要是坐这个车，买票给您打7折。北京晨报说呀，今儿个这个空气是自北边向南改善啊，是吧？哈哈哈，对，京华时报啊，说是明儿个空气质量就达到良好了啊，感觉今儿这个风局哈，好像不得给劲似的。哈哈，新京报说是红色预警4天，不是吗？哦，超过11万辆车违反限行，装傻充愣，这就没劲了。环球时报就说啊，说这个伊拉克的总理访华，说这个大标题叫什么呢？伊拉克总理罕见访问中国啊，外国媒体关注这方面的战略调整五的。就说啊，罕见这个用词儿，个人觉得合不合适，是不是需要再斟酌一下。话说中国和伊拉克那是正常国家的双边关系，有来有往，那是顺理应当的，是吧？应当应分的。那么外国媒体呢，有的时候这个解读啊，它容易过度夸大其词，咱们这个千万不能够偏听偏信，误导公众哦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哦，嗨， 嘿嘿嘿，你把耳机给我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，干嘛呢？ 听听啊。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， 去去去，一边去，给我听听。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 老婆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，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给各位来看大报，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，就结合这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呢，发了一篇言论，让城市和谐宜居是更加的美好，必须的。人民日报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，言道要确保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，这就对了，而不是把老年人当包袱当累赘，是吧？我说的不是这码事儿啊。哈哈，对，新华每日电讯啊，这个雾霾呀 啊对了，这个新华社和人家光明日报都关注一码事儿，说这个红色预警，孩儿们不是停课了吗？停了课谁来管呢？雾霾带来了新纠结。光明日报也说呀，说是这个要是家长们，人家说了嘛，要是雾霾老来，孩子们该如何适应在家学习呢？这是个问题啊，好好合计合计啊。那么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，说咱们这个发展中医那是对的啊，而且这个也是个机遇，是吧？屠奶奶不是得奖了吗？而且不光屠奶奶呀，咱们国家这中医还有很多大师啊，是不是啊？人民日报啊，就是登了一篇长文，广东警方最近啊，破获了一起涉嫌假借工人免费维权之名实施严重刑事犯罪的案件。这当中啊，有一小子姓曾，叫曾飞扬。嘿，哎呦，这家伙把自己打扮的，哎呀，我这个啊，关注这个事情是吧？我是啊，维护人权，把这个高大上的这个说法啊，倍儿美妙的词汇都搁嘴上，实际上呢，嘿嘿， 一个啊，就说搁旧社会这路人叫包揽雌松啊，幕后策划组织工人罢工，激化劳资纠纷和矛盾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，践踏了工人的权益，而且呢在境内外大肆的炒作，扩大他的影响，还打境外头得钱呢，是吗？还敛财呢，还耍流氓呢，嘿嘿。所以说得对这路人咱们必须得提高警惕。今天一句话新闻，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京津冀这个互通卡新卡明天发售。另外北京青年报还说啊，大屯路东站要实现空中换乘，地铁一号线下个星期最小的发车间隔缩至2分钟啊，挺好的。另外这个临近年关，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说是有那个视频，说那个歹人啊拿一塑料片就能开锁，好家伙啊，手艺又见长啊。哈哈，对了，后来呢说是调查了解啊，这个事情还真不是虚言，真有这码事儿。所以警方提醒，临近年关了，要谨防盗贼，太应该了。今日人物，穿汉服的小伙子，哪个呀？有一位姓白的大学生啊，白同学，这是北京晨报说的。头些日子呀，说是在那个淘宝上头花了1000多吧，订购了汉服，穿汉服嘛，是吧？咱们这个继承传统文化嘛。结果嘿，空等了3月，愣是没见着，维权了呗。这事儿得说道说道，合计合计啊。不要我来说这个，反正你看怎么说这个事儿啊，怎么说都不合适，就说呀，你汉服嘛，汉服是汉朝的呀，啊，你他穿越过来，他是得花点功夫吗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 逗笑了。那说你别气人啊，汉服就穿越，就得开个玩笑嘛，是吧？人有人听众人已经说了啊，二马师傅说了，这念烟提意见，给风局提意见啊，风局不作为啊，风局不作为啊，这得追责是吧？对，不行给那个风局气一壶吧啊，气壶高的是吗？这个秀猫啊，这还真得这个像什么这个开证明的这个也得需要监管啊，那必须的啊，平常心，家伙晒什么来了啊，这是什么菜啊，是吧？志愿者来了，哟，说天晴了，天晴了好啊啊，龙哥说了快过节了，大伙都得注意啊，那必须的，远方的老哥，呵，这天儿啊，反正也不是太清亮啊，趴趴熊啊，现在这个开的证明，这是过去来说是反正啊，感觉挺没谱的啊，哈哈，对，姗姗来迟啊，又来往啊，说是让我注意身体啊，就是大伙儿都一样，闲庭信步啊，还有这个美羊羊是吧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就说那个喝茅台那个啊，那喝茅台啊，拿那矿泉水瓶子喝茅台那个啊，二道平安是福，雾霾天戴口罩吧，就是可说的嘛。又见青天茉莉啊，张伯荣大侄女尹吴鹏是吧？是，哈哈，对，这我转告他啊，我告诉他去啊，哈哈，北京二马啊，还有这个小猪的妈妈啊，阳光师傅，呼一的帮朋友，我再看看这个短信平台之上2926是吧？9418，您这个您替我说话，咱也不能啊骂街啊，哈哈，对对啊，6566453啊，6453啊，这个。喜欢咱们这个话外啊，嗯，不是话里吗？哦，对了，话里话外吗？哈，给抓紧啊，再说点事儿啊。呵，这个事儿啊，你看看北京晨报的报道，就说啊，什么事儿都得特别注意加小心啊，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。那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是官司了，谁是谁非就不好说了，得听法院的。怎么回事呢？说是有一户老杨家，9月份的时候带着爸妈到这个蓝色港湾那边饭馆吃饭去。说是给老头啊老爷子过生日，老爷子过生日是吧，老太太摔了，哎，为什么呢？老太太中间去厕所了，到洗手间是半天没见着人，后来到厕所一看怎么还不，哎呀哈，躺地下了，摔骨折了，